首邓丽君经典的《但愿人长久》被演绎成无数的版本，歌词是来自苏轼，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首歌曲的作曲人？这位伟大的作曲人名字叫做梁鸿志，是一个不能够被忘怀的台湾音乐人。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写下了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有人说他是叙述情感的音乐大师。04年，梁鸿志受邀于明阳四海演唱会的演出，但是在同年6月被医生证实是罹患了胰脏癌，永远的离开了我们，永远停留在了47岁。继续听歌，来自成龙，感受。 眼看着你消失尽头，你的名字始终叫不出口，街上的人群拥挤依旧，孤独的心情你能否感受？昨夜的你依然温柔，你甜甜耳语仍然回荡四周。不过是有一个月落，心情的难过，我如何解脱？人说爱情故事分分合合，难受，可是你不是我，怎知我痛？人说情到深处无缘，又不必强求，可是换成你，你真的看破。风声在耳后呼啸过，想你的念头速度可以飙落，所有的情绪让夜承受，今夜的街头有一个人游。

生命，雪依然在下，那村庄依然安详，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花里，我好生穿埋在那个墓魂，写上一站死在远方沙尘，他默默来到那片白桦林，我也愚蠢的每天守在那里。 您正在听到的是不穿高跟鞋，我是主持人黄欢。这首白桦林选自叶蓓的《纯真年代》，这首歌就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它是朴树最成功的作品之一了。当然也有人说灵感是来源于前苏联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叫做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。在一片茂盛的白桦林里，一位姑娘默默地等待着心上人归来，但她不知道心上人已经牺牲在战场上了。可她就一直等着等着，等待着自己的心上人从战场上凯旋归来。 送别勾勒出情话，被风弄转淡，天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渡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君子上奏彼此此歌一半，幽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 静静在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岁月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遍地树根里放前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剪一伏笔。静静在等你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转世的情话，在这独自美丽迷人的笑意。 色白花青的锦衣，月染玉碗底，临摹宋帖落款时，却惦记着你啊，你隐藏在窈窕里千年的秘密，几许你犹如绣花针落地，帘外芭蕉惹骤雨，梦幻惹铜绿，啊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，在泼墨山水画里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，在遍地树根里放前朝的飘

我越听越糊涂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他死不肯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小心我一定报复。我越听越糊涂， 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 打死不肯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， 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 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， 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 每次都被欺负，相信我一定报复。 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刚听到来自张学友的《你好毒》，很好玩的一首歌，很多人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的不走正道，他的调皮，这让我想到了陈小春那首《算你狠》，还有罗志祥的《狐狸精》。不能所有的歌都不痛不痒，对不对？当我们需要发泄的时候，听到这些歌应该比喝酒还管用吧。说到 Coco 李玟，很多人立刻会想到的应该是那首《好心情》，当然还有他为某广告品牌所说的说哎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样一句广告语。李玟永远都是保持着她的魔鬼身材，她是第一位进军美国乐坛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，还是迄今为止唯一登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献唱的亚洲歌手。继续来听李玟 Coco So Crazy。 十二朵玫瑰花带我去看海，感觉自己离开了安全地带，你的手动得太快，突然间就把我的领口打开，能不能忍耐证明你不是个坏的男孩。 Baby don't baby don't stop baby， 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，要爱也不能太快，因为给你感觉很奇怪，现在我不想让你爱，想要我的爱情你就必须等待，我需要慢慢来。 You get so crazy， 你的爱来得快也去得更快。 You get so crazy， 要向我证明你对我的挚爱。喜欢聊天上网 LOVE.com， 在这个年代令人在网上谈个恋爱，因为太多的男孩要很多个女朋友才算精彩，把 email 打开随时能开始谈情说爱。 Baby don't baby don't stop baby， 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，要爱也不能太快，因为给你感觉很奇怪，现在我不想让你爱，想要我的爱情你就必须等待，因为我需要慢慢来。So crazy， 你的爱来得快，也去得更快。

过事，让泪水洗过更明白。天真如我，张开双手，以为撑得住未来。任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？爱剪碎了随风吹散的海，越伤的伤。 这首《简爱》是由台湾天后张惠妹所唱的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和黄绮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90年代初的时候，黄绮珊和涂惠元相识并且远嫁台湾，但是后来两个人离婚了。离婚之后，涂惠元写了这首《简爱》，正好遇上张惠妹来筹备新专辑，就把它给了张惠妹。96年离婚之后，黄绮珊第一次听到《简爱》，据说他自己坐在沙发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很清楚涂惠元在这首歌当中想要表达的意思，他也从来不敢在人前去唱这首歌。13年我是歌手比赛当中，黄绮珊现场演唱了这首《简爱》，当时是情绪一度失控，唱到崩溃。17年来他一直不敢触碰着内心最痛的一处，这一次他唱出了内心真正的伤痛。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，今天最后一首歌，大哥李宗盛，《凡人歌》。 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既然不实现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是拥有春天。 静静看你熟睡的身影，请相信这是我一生最难的决定。不曾说有一天会离开你，一直以为我还是你的，留给你，留给你最后一封信。从今后我要好好的想想我自己，为你付出的从无所可惜。现在的我有一个 独一